低成本啲製作啦，喺翻本地拍啦，咁啊都俾啲人有公開下噶啦。 嗯，咁啊，即係唔止可以有公開下，即係其實喺內地咧票房，尤其是風暴系列咧，都好多個億噶啦， 好有追噶。 係啊，咁啊，連咧呢個屠玉兄弟系列咧，啊，我啲朋友幫手有份編咧，都一開咧第一集咧。OK， 第二集再 OK， 第三集更 OK 喎，咁樣。 屠玉兄弟咧就正正喺呢個疫情期間喺香港拍，搭咗個監獄咪拍曬三集佢啦。 係啊係啊，哦，咁又真係得喎。原來呢個 formula 亦都即係入邊，譬如第三集直情陳豪啦，有阿譚啦，譚耀文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八明哥都致力，即係除咗有電影嘅一啲後勤工作人員有公開導演啊、副導啊，其實咧幕前都有。你譬如拍天男啦、Adam 咁樣，哇，又靚仔，咁啊，你又發掘到啲靚仔，又發掘啲靚女出嚟，等呢啲新一代嘅演員可以衝出香港咁樣。冇錯。點樣對接大灣區？咁啊，請八明哥嚟咧，因為 PC 咧睇新聞咧都見到一個咧電影課程證書嘅營銷課程啦，咁啊招生，咁啊當中咧扯頭攬咧就有我哋殿堂級嘅電影人，係啦Lenson 啦，係施南親啦，咁啊講下呢一件事個原委出嚟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我首先講講咧呢一次咧，我哋搞一個咧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電影營銷課程。咁啊由我哋 MPDA。MPDA 叫做香港电影制作发行协会啦，又同埋广东省嘅电影行业协会咧合办，咁啊仲有啊创意香港咧系资助。其实点解要搞呢个咁嘅课程咧？咁我就觉得呢、這个大湾区，系一个11个城市都系讲粤语嘅，咁啊同我哋香港同声同气， 系系， 咁啊。嗱，我哋睇翻呢個電影啊，我哋電影好需要年青人。咁我睇翻我當時我入行嗰陣時候咧，八十年代嗰陣時候，我都係年青人嚟噶嘛。 係啊，我都係睇即係新藝城啊，精裝追女仔大啊。 嗰陣時我哋啊， 係啊， 同阿麥家石天啊，咁啊成立咗新藝城啦。係 啊， 咁啊當時咧，香港500万人口啫， 嗯， 但係亦都係已經係足夠支持成個電影行業，因為九成嘅收入咧。都嚟自香港嘅，咁我哋嗰陣時就夠膽乜嘢都夠膽嘗試啦，又試揾一啲美國嘅 casting 過嚟啊，拍最佳拍檔啊，揾啲特技大化妝大師過嚟啊，拍小生怕怕，即係嗰陣時我哋好多創意好多嘢，仲係年青嘅，咁啊整咗個奮鬥房啊，咁啊晚晚都唔瞓覺， 係啦，度 get 咯，度橋咯，係咪先？ 度通宵啦，咁好啦，咁我哋嗰陣時新嘅成都算係好成功啦，咁嗰陣時，我哋啲電影都好賣咗啦。咁但係我哋七人小組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叫施南生啊嘛。咁點解佢都加盟我哋一齊度叫？其實佢係最了解嗰個市場。咁有陣時我哋度到天花龍滿都好啦。佢喂呢啲某個城市，即係某個國家。 系 band嘅，你唔好读呢啲嘢嘛，你冇咗呢个浮嘅。 系啊系，你谂下，旧时我哋主打啦，即系70-80年代，我哋港产即系小心怕怕咁样，好盛行啊！原来突然间有某啲国家咧，哎唔得，我卖唔到马拉浮，譬如争啲，咁我哋扭一扭条桥好嘛？因为其实都系想将香港嘅电影带到世界各地，睇到先可以欣赏，欣赏到先有潜在嘅回报，有票房，先养到演员，养到导演组。养到等等成成后期制作系咪啊？白明哥， 冇错啦。咁嗰阵时我哋500万人口嘅香港，我哋都创造咗奇迹啦。嗰阵时叫做东方荷里活啊嘛。嗰阵时香港真系靠自己嘅，所有香港买十大卖座电影咧，系头三位一定系香港电影。 系 咁啊，系压倒西片嘅。好啦，咁而家大湾区11个城市，7000万人口，喂十几倍当年我哋嗰啲。嗰啲人口嘅數字， 票房啦，或者係 咁，同埋都係講粵語，係嘛？咁你知當時我哋都係拍緊粵語電影噶嘛？咁當然我哋會配音啦，配音係國語噶嘛，去台灣去其他地方係嘛？但係都係拍粵語電影，都係講翻粵語文化嘅電影。咁而家好啦，有7000几万人口，大家同聲同氣都可以拍粵語文化嘅電影。咁現在嘅年青人如果要做電影咧，其實就比我哋當年仲好嘅，個市場仲大嘅，係嘛？咁有見及此咧，所以我哋就搞咗一個大灣區嘅國際電影營銷課程。咁點解要講營銷咧？咁樣嗱，我哋個會咧叫做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製作發行係兩大範疇，拍片係手牽手嘅， 唔可以甩嘅。咁你製作拍好套電影，喂，你唔識賣埠，唔識點樣推向嘅市場嗰度，等於你做嗰個蛋糕，咁你咪自己食咗佢咯。你唔識去賣出邊，嗱，所以呢個係好緊要。新藝城當時嘅成功，我正話都講咧，有個施南生，啊，佢懂得去推銷個我哋嗰啲貨品去海外市場。咁所以咧，就呢一次咧，就係我哋搞呢個課程咧，最主要 營銷課程係 兩大範疇。 嗯 一个制作， 嗯， 一个发行， 系， 咁啊，能够了解制作发行嗰两大课程咧，其实有一个岗位好重要， 嗯， 就系监制， 嗯， 所以电影监制其实有一套电影嘅灵魂嚟， 系， 并非个导演， 系 个监制，因为导演就系纯粹艺术家，我拍到戏拍到天花龙凤， 系， 但系监制咧，佢要除咗了解个制作之外，佢要了解个市场， 系， 一方面。控制嘅成本， 嗯， 第二方面就係呢個題材啱唔啱，即係呢個市場嘅需要。 我都知道其實近年咧電影圈嘅變化好大啦，尤其是版權條例咧對成個電影圈或者我哋點樣去賣埠嘅影響都好多。咁加上咧我哋。除了呢個版權條例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啲後期製作啦，即係我哋以前香港都好盛行後期製作，咁但係而家都已經可能去到搬咗去國內嘅一啲地方， 或者泰國啊，或者越南啦做後期。不過依家咧又好喎，即係你做發行啊，或者做後期製作啊，呢啲咧個錢咧你又多個串流平台喎。 係啊，冇錯。 你大陸咧，如果嗰啲串流平台賣到咧。啊、又可以 cover 到套戲成本噶喎，係咪啊？所以監製好重要。P.C. 我嚟問下你啊，有冇興趣報呢個課程？做你橫掂都係做呢啲計數啊、管數啊咁樣。 白明哥知啊，其實我咧有個監製坐咗我隔離咧，每日都咧教我點樣去做 睇數啊，係咪啊？誒點解要攞呢個監製嘅骨髓出嚟同白明哥同埋同 P.C. 傾咧？其實係咁嘅，舊時咧戲行咧。就所有嘢都係紅褲子嘅，點樣會做到監製呢？哦，你做咗好多部嘅導演呢，就做監製啦。即係點解呢套戲係許鞍華監製呢？點解係麥兆輝監製呢？咁嘅意思係咁，意思係咁。但係呢，大家如果一啲年輕人想入行啊，佢除咗師徒制或者咁，我都要真係識啲人先入到行嘅。舊時真係好老土嘅，即係譬如啊，我識啊林德樂咁樣啊導演咁樣啊陸叔嘅帶住我，咁我咪手把手咁樣去做咯。咁啊，白明哥呢個咁嘅過程，其實溫咗30年，香港電影圈都係咁樣運作嘅，即係副導咧就帶啲新嘅副導，第二導演咧就帶啲執行導演咁樣帶嚟帶去。咁、但係依家咧可以學院派啲啦，科班啲啦。你係咪都有一個願景係想做呢件事呢？其實 嗱，其實講翻我當年入行啦，我側跟人親戚朋友冇一個係做呢、這個電影圈啊，或者係娛樂圈啊咁樣冇嘅，咁啊靠自己即係 打滾啦、 啊，周圍打滾，周圍摸索。所以我出身我都係做洋行啦，咁啊夜晚咧就走去排下話劇啊，咁啊認識一啲即係 業內人士， 業內人士啊。咁啊，做話劇做下做下，咁啊，咁啊，嗰陣時又同 TVB 有啲朋友一齊做，咁佢喂，你過嚟玩下咧，民間傳奇啦，咁就開始啦，咁啊識到啲人啦，咁然後咦，咁我係中意寫劇本咯，咁啊同 TVB 寫下劇本啦，咁都係業餘嘅啫，寫寫下，咁啊成班朋友就話，喂，不如我哋夾粉拍電影，喂，嗰陣時拍電影對我嚟講係一件好遙遠嘅事嚟嘅，梗係想啦，係咪？即係發夢都想啦，係嘛？有機會喎咁。咁啊，成班就夾錢，咁啊，維威話要咪夾曬啲錢噶嘛？我啊寫個劇本噶嘛，你啊做演員唔收錢，導演又唔收錢，咁啊都要錢噶。咁啊拍咗我人生第一套電影，叫做《漩渦》，即係一班兄弟班維威維。好啦，當時我覺得嗰套片係拍得唔錯，當然而家睇翻係有啲粗疏，但係嗰陣時係70年代尾，我未做新藝城嘅。 係啊，仲要飛諗喎，嗰陣時 啊，飛諗，仲有飛車喎，仲有喺火車上面追逐打鬥喎。喂， 大製作嚟喎，發明哥。 咁樣咁拍一套戲，好，原來成班友咧就個個都係冚唪唥啲藝術家，係喺製作個部分，發行，喂，大家都唔識嘅喎。咁點啊？咁我套片要排喎，揾邊個咧咁啊？喂，賣埠啊！原來可以賣埠咩？揾邊個？死啦！完全唔識。結果嗰套電影係 total loss。 哦， 就因為呢套戲嘅失敗咧，先俾我一個感覺，原來拍電影係唔係玩嘅，唔係業餘嘅。你業餘去玩，得翻嚟嘅成績咪就係業餘咯，係嘛？咁所以我就 就為呢套片就我哋辭咗唔做出入口，我就重新去了解電影，咁啊又寫劇本啊，做長記啊，副導演啊，一路了解，即係學你紅褲仔，你讀都冇得讀嗰陣時候，呢啲咁啊，係咁啊，慢慢慢慢跟上嚟，做到而家。 係咁啊，嗱，頭先講咗八明哥嘅入行經過啦，我都好中意聽八明哥講古仔，係啊，真係即係做創作人咧。即系其实每时每刻都系一个创作嚟嘅，我觉得即系创作唔好停啊！白明哥继续拍多啲好戏，但系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未讲嗰个证书课程，我哋点样手把手啊？我哋可以科班式咁去学习咧，咁样嗱，一阵咧白明哥啊吓，即系转个头啦，或者下一集咧再花多啲篇章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咧究竟个课程咧涵盖系啲乜嘢？我作为一个学生哥。读到啲乜嘢，领受到啲乜嘢，最紧要系咩啊？课程系费用咩啊？全面噶， 同埋最重要系咩啊？八月二十号截止。 系啦，你真系赶紧尾班车。我知道依家咧已经好热烈噶啦，报名个状况，因为多埋我同你咧，就我会愿意放弃自己嘅 quota 嘅，俾啲后生仔，因为好多人都有电影梦。其实香港真系好需要新嘅电影从业员，绝对系需要啊！香港真系要重获咩啊？东方。 荷里活， 荷里活，东方影业入边嘅东方荷里活。好啦，今集咧多谢白明哥先，我哋下集咧再同白明哥讲多少少呢个课程。Thank you， 多谢白明哥。 若电长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么？同行或独活都不结果，分开了吗？仍可等到天一亮。 唱，让你可找到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元朗天恒村恒翠楼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080人接受了检测，当中共发现8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400户，当中18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明天起将会展开为期3个月的计划，重点清理全港600多个卫生及街道管理黑点。领导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今日有报道指本港卫生黑点已经存在19年，反映过往政府的工作不够彻底。他强调市民亦都需要配合，工作组首次开会时已经包括教育局，因为在短中期要进行街道清洗，同时要做好公民教育。政府正筹备编制小册子，教导小学以及幼稚园学生正确卫生观、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等。卓永兴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鼠患指数有先天不足，因为是以老鼠咬食多少次番薯计算，但是如果那个方法无效，指数自然低。他說正是研發一個新的鼠患指數，希望多管齊下，短期之內收到效果。《華爾街日報》報導，中方正是規劃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出訪東南亞，期間將會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若果成行，將會是習近平在新冠疫情爆發3年以來首次外訪，亦都是拜登上台之後兩人首次面對面會晤。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習近平11月會先到印尼巴里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會議，然後前往泰國曼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沒有證實拜登與習近平可能會面的報道，但他說兩位領導人上一次通話時討論了可能的面對面會晤，並同意由雙方團隊跟進細節。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北韓面臨的惡性傳染病疫情已經終止，解除最高級緊急防疫體系，除了前沿和邊境地區之外，所有地區解除義務戴口罩措施，並取消社交距離、商業及餐飲業等的經營時間限制。領袖金正恩今個星期較早前宣布當地防疫戰取得勝利之後，報導指當地已經轉入正常防疫體系。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廢止先前的命令和特別指示等，採取措施將居民的工作生產活動和生活回復正常狀態，但是仍然建議民眾在出現感冒等的呼吸道疾病症狀，或者在沙塵天氣時佩戴口罩。當局又要求全社會不斷提高防疫和危機意識，時刻銘記境內輸入惡性病毒的教訓，對在周邊發現的異己物品或者異常徵兆提高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兼作曲人 Cindy 俾咗两个方向填词人嘅。一呢一首系讲佢哋 Lolita 友谊嘅歌。二想揭翻张梦入面三分甜嘅 concept。最后填出嚟唔单止符合，仲令咁多位团员眼湿湿。作曲 Cindy 五，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Check Check。 多得你发出呼救，明白上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旧。 上榜三个星期又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有 Lolita 三分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头先听完白明哥讲咧，咁啊真系即系北望神州电影啊，都要翻大湾区。 我真系觉得而家咧，即系香港同埋其他湾区嘅城市咧，个串联真系越嚟就越多。 嗯， 系啊， 互联互通啊。 系啊，啱啱就睇到一个资讯啦，即系人大嘅提案，终于有啲回复。 系系系， 呢个回复好紧要，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哋一路都讲紧港车北上啦，去到上年嘅施政报告，其实都有提过港车北上。 嗯， 而家有啲眉目。系啊，我哋见到咧，珠海咧嘅横琴啊，首先会试行呢一个港车北上嘅计划啊。 哦，咁啊几好。 系啊， 究竟当然依家仲系提案嘅阶段啦，几时落实？我估提案得咧，好快都会落实噶。不过有关方面就系聚焦就系嗰个疫情嘅问题啦。 冇错。 咁你话喂，如果依家冇事冇干，大家除口罩嘅，其实北上又好，南下又好咁样啦，咁都系好嘅，同埋最大嘅限度可以降低个门槛，同埋增加个配额咧，都系好。如果你一日个配额其实系得十架车嘅，即系我比方说得十架车，其实冇乜用啊。即系如果你话多啲可以俾到一啲 quota， 大家自驾游，特别系譬如去到横琴啊，或者上到中山啊等等，因为你嗰啲深中通道啊，其他嗰啲主干道咧，其实都系 for 大家可以互联互通，令到成个湾区可以好方便咁样做到一两个小时嘅一啲生活圈咯。 系啊，因为以前嘅配额系2500个嘛， 系 而家咧将会增设到5000个配额，咁好让咧大家可以自驾游啦，港车北上。可以去到國內嘅唔同嘅城市。 嗯，咁啊，即係有啲中山大學啊，嗰啲研究所嗰啲所長啊，啲教授咧都認為啊，咁啊，其實係會帶動到啊，提高個大灣區嘅經濟同埋社會效益嘅。咁都係啊。咁你諗下，即係過往嗰一兩年，其實都少咗好多中港婚姻啦，可以咁樣講啦，係咪先？即係有香港人同內地嘅叫做女子或者內地嘅男子，可以即係萌生愛情嘅种子咁样，咁其实即系旧时好多呢啲 case 噶嘛，即系你譬如翻去内地公干或者翻湾区公干，跟住啊个同事几好、啊，娶佢做老婆啊，跟住生仔啊咁样，即系旧时好多呢啲故事噶嘛，过往香港嗰十年。但依家咧近呢兩年，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其實就真係少咗好多。同埋咧，我有個朋友都係噶，即係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其實少咗翻內地探屋企人啦。咁包括老婆啦，或者阿仔啦。咁有陣時真係分隔兩地咧，係比較難搞啲。你都知道，依家疫情底下咧，嗰啲叫做疫苗嗰啲配額啊。即係唔係疫苗檢疫嗰啲配額，檢疫嗰啲配額咧係有限制噶嘛，同埋啲檢疫酒店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仲係好緊絕嘅，因為我有幫屋企人其實 book 過，即係諗住譬如翻去大陸嗰度探親啊，或者有啲房地產嘅要處理咁樣，諗住幫佢撳啦，真係好難撳，仲難撳過香港 故宮 啲入場券， 不斷去嘗試去了解，哇！真係揾個窿都揾唔到嘅喎， 係啊，即係嗱，講真。個價錢咧，嗰啲檢疫酒店價錢貴又唔係貴得好緊要，即係其實都 reasonable 嘅，即係講緊400-500元人民幣一晚，問題撳唔到。 撳得到。 不過去到呢個位，真係有啲温馨提示嘅。係乜嘢呢？就係、是、我諗大家呢段時間可能會去珠海或者澳門呢、都要坐金巴㗎嘛。咁金巴有個網頁呢需要去先做登記啦、你知唔知原來 Gmail 係唔能夠做嗰個 register 㗎？哦，因為可能有啲網絡供應商或者、叫做軟件開發商就唔能夠、對接到啦。 冇錯， 對接到金巴嘅呢個網站。 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去註冊，係、啦，大家要去註冊咗嗰、那個account 啦，你先可以即係註冊個帳户，你先可以去成功登記嗰、那個買票嘅系統。 啊，因為 PC 呢個幾好喎，好實際嘅提示。因為如果你 search 極都 search 唔到，諗住往即係譬如珠海嗰邊運嗰邊翻去內地啦，咁嘅情況就用頭先阿 PC 個方法。但係用 PC 個方法咧，你點解上極網咧？都上唔到 嘅啦，註冊唔到嘅 咧，註冊唔到，找不到相關網頁咧，係咁撳嚟撳去，咁原來就係咁嘅制勢，咁可能要用翻啲內地相關嘅網站，譬如百度啊咁樣， 即係可能要申請一個係啦，一啲其他機構啊，其他公司嘅一啲email 啦， 係啦，咁可能即係先可以同內地嘅呢啲相對應嘅網站咧對接得到，咁不過即係呢段時間即係你翻內地都係艱難啲㗎啦，即係因為都好多嘅手續啦。好多嘅 regulation 啦，即係每時每刻都有啲唔同嘅，因為疫情始終唔同啊，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啦，耐心忍讓啦，咁希望有一日真係啊，即係疫情快啲完結啦。你諗下，我哋本節目 suppose 都應該有個灣區特派員嘅，即係你啊，特派咗你翻去，或者我哋可以聘請一個灣區特派員幫我哋跑啲關於灣區嘅新嘅資訊翻嚟，但係奈何啦，即係真係 仲未有機會上到去， 係啦，比較困難啲。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啦，開翻關啊，將灣區第一手嘅資訊咧，透過呢個節目咧，放送俾咁多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 Yeah.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美食博览一年一度又举行啦嘛？ 喂，以前我每年都去噶， 系啊，今年都有去， 系啊，即系。你明唔明即係裏面實在太多 誘惑啦， 冇錯。 喂，你買過啲乜嘢咧？同埋有冇試過買嗰啲抵玩啊、抵食嘅嘢啦嚇？ 以前有一段時間就去買酒嘛，係、啊， 因為有嗰陣時就會有一個係有個酒展喺度嘅， 係 我所知。咁、那個酒展咧有好多得意嘅唔同嘅國家引進嚟噶，譬如咩格魯吉啊， 冇錯， 咩希臘啊，嗰啲咧就唔係新世界或者舊世界噶，嗰啲係另一個世界嘅酒嚟嘅。 跟住另外就係、是。买芝士咯， 哦， 系啊， 啲高端食材咧，旧时大家都中意入去买嘅，譬如买啲巴马火腿啊， 系、 啦，几多个月啊，黑毛猪啊，白毛猪啊，飞天猪啊，乜猪乜猪都好，总之咧一应俱全嘅。咁更加有啲长者入去咧，其实就买面。面咧對面食對於長者嚟講係好需要嘅、而且咧相對會平啲啦。因為我有啲朋友都擺過參展商，咁佢話咧有啲銷情係好嘅，唔係淨係平就得嘅。最緊要嗰樣嘢咧係日常都會用，而且佢係比超級市場抵玩。 嗱，我又會覺得咧有得食有得玩係好緊要嘅，所以咧我見到咧有啲福袋啊、試食啊等等，即係特別容易吸引到消費者 嘅 喎。 但奈何今年啊冇咗試食呢個環節啦，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咁眼看就口不動啊，大家即係唔好話，我特登買啲咧方便包裝嘅，或者開個包裝袋咧就即刻可以攞出嚟食嘅，拉低個口罩食下咁啊。即係我估啦，在場嘅工作人員咧。應該啊，都會有啲温馨提示嘅，咁大家盡量就守翻規矩啦。關於呢個美食博覽，其實過往咧美食博覽咧就PC 講得好啱，除咗有酒展嗰部分咧，其實仲有個茶展嘅。 係， 咁嗰個茶展咧就係國際茶展，咁就會好多外國嘅參展商啦、斯里蘭卡等等，或者內地啦，譬如雲南嘅乜乜乜乜茶啊，跟住可能四川嘅乜乜乜乜茶，咁佢咧就有個 booth 喺度嘅，跟住咧有張功夫台。將功夫台咧就幫你沖下茶，跟住你可以品下茶。 係 茗茶咧， 茶道都係一個 係啦， 好高深嘅學問嚟嘅。 係啦，即係你喺嗰個茶展入邊咧，我舊時嘅經驗咧就係可以坐上半日嘅。係，因為咧好多人會同你傾偈啦，好多人會叫做俾到一啲知識你啦。而咧，因為茗茶本身唔急噶。講嘢啲人啲節奏都好慢、你見我而家都進入茗茶嘅境界，同頭先嘅節奏咧有啲唔同嘅，因為禮拜六流流，大家可以慢活一啲啊嘛，冇成日都咁搶。正所謂飲啖茶食個包就可以解決得到。不過今年美食博覽，我唔知 PC 有冇衝動入去咧嚇咁樣，都入去睇睇係咪？ 一定會嘅。同埋咧，今年咧除咗美食博覽啦，同埋阿歐講嘅國際茶展之外咧，其實同期咧仲有一個家電家品嘅博覽啦，同埋一個、美与生活嘅博览、 美与生活唔知系买咩嘅咧，系啊， 系啊，我都未知 道，我都想入去睇下，同埋咧，大家又有嗰2000蚊消费券啦，应该落咗袋啦，咁啊，正所谓财爷话斋啊，促进消费带动经济，系咪先？咁啊，要行下内循环啦，咁样趁虽然依家个飞嗰个指引就3+4啦，但我估普通打工仔都未谂住飞字嘅咁样。 冇错，不过大家入场之前咧，有啲嘢一定要留意嘅。啱啱讲咗好多嘅展览啦， 系 有啲套票卖嘅， 哦， 系啦，即系如果你想一次过去晒呢四个展览咧，佢系有一个套票25蚊嘅啫， 25蚊。 咁同埋咧，美食展览里面咧，原来仲有一个专柜嘅美食区嘅， 系专柜美食，即系食啲松露啊、黑松露、白松露、灰松露啊，乜松露都有啊。 咁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呢个专柜嘅美食区嘅话咧，个套票系45蚊， 哦， 系啊，但系咧今次 即系专柜嘅美食区。 系啦， 就尊贵啲， 系啦，尊贵啲嘅， 就20几、20零蚊就搞得掂啦。 系啦，咁呢个讲紧系套票啦，即系四个展览一齐去嘅一个套票啦。咁大家要留意啦，现场咧其实系唔设现金消费，即系买门券系唔设现金嘅， 即系用支付系统嘅要， 系啦，八达通处理嘅，冇错，系啦。 希望大家都去留意啦，记住人多嘅地方咧戴翻个口罩。第二唔好逼，第三好多公公婆婆咧跑入去买一蚊一只鲍鱼。唔好跑啦， 系啊， 快啦，整亲咧一蚊啊抵唔翻噶，只鲍鱼食咗落去都揞住噶，咁真系吓，咁啊啲孝顺仔孝顺女陪下啲爹哋妈咪 shopping 啦，咁啊有个美好嘅星期六咧，咁啊最开心啦。阿 P C， 我哋一阵转个头做完节目入去啦，好嘛？ 去饮个茶先， 好饮个茶，再入去、okay. 美食博览，好多谢我好拍档 P C，thank you。 沉默自卑，偶然沉默才。